雷霆八八一，逢星期二晚廉政行动 第三集短装。 喂，呢度十米二，嗱呢度咧就两米七啊。 OK， 冇问题，收货。 真系唔该晒啊，阿强啊，嗱，你系大判派嚟睇住我哋嘅工程师啊，你话冇问题咧，我哋系冇问题噶啦。 我都系公事公办啫，公司判得个打桩工程俾你做，有问题我一定出声嘅。不过我呢一关只系第一关，最紧要都系过到发展商派嚟嗰个姓张嘅工程监督嗰关。 你睇得咁紧，姓张嗰个工程监督嗰关咧，一定冇问题嘅。 系啊，海哥，要提你噶，我哋同发展商签订个员工期咧就系到噶啦。 哦，我哋知噶啦，咧我哋已经日夜赶工噶啦。不过你知噶啦，嗱，前排咧系咁落雨，拖慢晒啲进度啊嘛，嗱。如果你嗰边咧肯宽限多几日就最好噶啦。 咁啊，咁我要问问我哋总经理胡生喎，我谂佢未必 OK 嘅。 放心啦，我同胡生都几熟嘅。啊，系，记得礼拜六我约咗你噶吓。 得啦，九龙塘打波龙食饭啊嘛。 到时见吓。 高百货公司冧楼事件，至今已造成约500人死亡，以及超过900人受伤。当局调查结果发现，百货公司的建筑结构出现问题，相信有部门贪污，容许不合格的设计和工程施工。 哇，好恐怖啊！死了咁多人、啊，阿强啊，你起嗰啲楼会唔会咁噶？ 黐线啊你，噏得噏，你男朋友我一级荣誉学士毕业的工程师嚟噶嘛？新公司的同事不知几尊重我。有料到噶嘛我？ 嘿，懒成。总之啊，唔该你呢个工程监督咧，就要做得谨慎啲，因为少少偷工减料啊，都会搞出人命噶。你睇下。 知道啦，长气。 127号。 唉，终于到我哋啦。唔该，我哋入去食嘢啦。唔该。 咦，陈生，你嚟咗啊？即刻揾个位俾你啊。 喂，唔该你啊，陈凤。 72号台啊，陈生。 喂，唔系啊嘛。我哋就喺出面等咗成个钟，佢一嚟到俾几十蚊就即刻有位。 陈生一早订咗个位噶嘛？ 佢有冇订位我唔知啦，不过我啊亲眼见到佢俾咗几十蚊你啦。 哇哇，有冇搞错啊？唔系路啊？ 系啦，搞错。 喂 ，Mary， 唔好嘈啦，轮到我哋咯，你入去食嘢啦。 咩唔好嘈啫？我哋自己有位就唔使理人哋噶啦。 咩事啊，小姐？我而家俾贴士伙计啊，得唔得啊？ 俾钱打尖就唔得啦。 俾钱有位啊，出声啊！我哋冇钱俾而家 啊。系咯，系咯。 唉，鬼烦唔食啦，走。 陈生， 喂，我哋快啲入去啦，唔好嘈啦。 终于都可以食呢度啲云吞鸡啦。喂，强，你抄，做乜事抄烂晒啲云吞啫？ 哎呀，我哋得罪咗佢哋啊！我睇下入面有冇加料啊。 加料？佢试下嗱，我告到佢飞起啊！食啦。喂，阿强啊。唉，我谂过啦，我哋去东京咧都系唔好跟团，最多悭啲咯，可以多啲自己嘅时间啊嘛。 哎呀，死啦！我放低咗嗰本 passport 喺地盘度， 迟啲先翻去攞啦，我哋又未出发。 唔系啦，放喺自己屋企安心啲啊，怀念阵间同阿海哥打波，打完嘅我咪翻去地盘一转咯。 输得心服口服啊！我打两局啊，唔够你打，叻仔啊！ 咪讲笑啦，海哥，我边够你叻啊？30出头就做老板啦，每单工程过亿噶。 不过阿强啊，我真系睇好你嘅。如果我公司要请人咧，我第一个就向你公司高薪挖角。 多谢晒海哥，咁睇得起我啊！系，前排听你讲你太太过咗美国噶，哦，点解唔一齐嘅咧？你？ 他说那边的教育制度好一点嘛，就陪个女儿过去咯。唉，但我过去美国做什么啫？难道由低做起咩？所以我咪想着在香港搵多几年钱先过去咯。 咁又是。唉，好啦，走先啦，海哥，听日见啦。 好啊好啊， 拜拜。司机，前面个地盘停车就得噶啦。 40蚊啦，唔使找。 你哋快手啲啦，仲有大把铁枝要剪啊！ 喂喂喂喂，桑叶成啊，我哋咁做法，嗰啲桩会短咗成截噶喎，啲柳起喺上面，掂唔掂噶？ 唔系咁，有咩办法啫？如果啊照翻啲桩嘅长度去做，我哋实赶唔切完工嘅日期，俾人割六飞起之外，以后唔使知大判仲有嘢俾我哋做啊！仲有啊，我哋出标嘅价钱出得咁低，做短啲装，咁我哋先可以悭翻一大笔噶嘛。 咁啊， 咁俾你啫，就快天光啦，快啲剪啊！ 死啦！我不过想攞翻 passport 啫，点解俾我见到呢啲嘢啊？ 观塘啊，唔该，快。 咦，又话翻地盘嘅，咁快又走翻嚟？ 地盘有人剪猪笼啊！ 咩叫剪猪笼啊？ 喺灌装之前，工人会画好个地基，画几深就系规定咗噶啦。然之后就将扎好咗啲铁枝，即系我叫猪笼放入去啊。 做乜要剪短佢啊？ 做短咗支桩咯。 吓？咁个地基咪唔稳咯？再起啲楼上去，实冧噶。喂，唔系啦，强，你快啲翻去话俾你老板听啦。 但系啲工人咁做，海哥冇理由唔知噶。 嘿，话唔定佢都有份呢。 唔系嘅，海哥唔系啲咁嘅人嚟噶。 嘿，短装呢啲嘢会死人噶，你同佢几 friend 都系假啦。总之啊，你听日一早翻到去就要话俾你老板听啊。 吓？ 有咩事啊，强？ 胡经理啊。我昨晚翻地盘，睇到定本公司嗰边啊，有几个工人偷偷地喺度剪猪笼啊！ 吓， 仲话要天光之前车走，我谂佢哋可能做短咗个桩，所以咁做啊！ 吓，唔系啊，定本我哋有冇搞错噶？俾啲桩我哋做啊，仲搞到偷工减料，真系岂有此理！ 不过。我只是看到他们的桑余成和几个工人在这里，不见黄定海，会不会他不知道 啊？他们是间公司的老板，不可以说不知道的。要是这样，等我查清楚件事之后，我就告他们。 那 阿强，你经已做得很好的了，不过未证实他们做短装之前，你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知道，免得打草惊蛇嘛。 我知道了，胡经理。 各位手足，新界北一个住宅商场地盘唯有人行贿隐瞒偷工减料的工程。 资料说有人受贿联同承建商在庄处偷工减料。 一座大厦最紧要就是地基，如果庄处出现了问题，有事上来真不知道怎 么办。没错，我们已经找出这个地盘和这件案有关的基本人物，大家看着荧光幕。胡楚根，设起工程总经理。设起工程公司是负责帮发展商承建这座大厦所有的建筑工程公司。这个就是黄定海，定本建筑的老板，他再承接设起公司装储工程的二判公司。胡楚根就经常都会批出这些打桩工程给黄定海。虽然在建筑行头里面这样是惯常的做法，但奇怪的就是胡楚根同时亦都是黄定海这间建筑公司的幕后股东，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当中可能涉及利益输送。 第三个，洪国强，设起工程新入职的工程师，负责监管定本的工程，建筑地盘有没有偷工减料他应该很清楚。同时我们发现他和定本的老板黄定海感情很好的，每个礼拜最少打一两次波。第四个，桑余成，定本老板的得力助手，同埋相入面呢几个都系经常同老板一齐嘅扎铁工人嚟嘅。 扎铁工人都可以埋老板班，一定有嘢啦。 佢哋每一个人嘅关系呢都有机会出现利益冲突嘅问题。我哋应该加强地盘监察，睇下佢哋有啲咩搞。仲有 check 佢哋每一个人嘅财政状况。 Yes, sir。 洪国 强。 喂，乜嘢事啊？喂，大佬，咪喐手喐脚啦！ 你个衰仔啊，报俾上面知话我哋剪猪脑， 咁呢个系我份内事嚟噶嘛？你做嘢有问题，我要报上去噶啦！ 仲咁口硬，你梗系嫌命长，等我打完你再掟你落个装窿咗，等你人间蒸发。 唔好啊！喂，你喺度做乜嘢？ 海哥救命啊！ 喂，你哋傻噶？我叫你啊，打个招呼先，冇叫你打人啊！ 方宇成，我净系听你话打招呼就听唔到啦。 阿强，冇事啊嘛？ 冇事。海哥，唔该晒你啊。 唔使。阿强，听讲寻晚你睇到啲嘢喎。 海哥，我都好想问你啊，你知唔知佢哋做紧啲乜嘢啊？ 我知，系我叫佢哋咁做嘅。 吓？唔系啊嘛？ 你都知前排落雨嘅问题，搞到啲工程褪完又褪嘅啦。如果唔快手快脚搞掂佢，发展商过起上嚟，我哋同你哋公司都好唔掂噶。 但系啲桩短咗仲唔掂啦？ 系唔会有问题嘅。你知香港啲桩柱水准定得高噶啦，成百支桩先至短嗰几支，点会有问题啫？其实我仲紧张过你啊。 但系 乜嘢？ 但系我今朝已经报咗俾总经理胡生知啦。 我唔怕话你知。我哋间公司胡生都系老板嚟嘅，所以你今朝一早讲俾佢知，佢就立即 call 我，希望你唔好将件事扬出去。 吓、啊， 唉，呢、這个世界唔系你帮我就是、我帮你噶啦，你同海哥咁 friend， 咪当帮一帮海哥咯，你都唔想去玩完噶。 但系 阿强哥，听讲你过几日咧就同女朋友去日本玩，我同海哥啱啱收咗几万蚊数喺袋。自己有带埋佢啦，同女友玩得开心啲吓。 冇，我唔出声唔系为咗钱噶、 阿强啊，你就当帮我买啲嘢送俾你女朋友 Mary 咯，好冇？ 海哥啊， 收佢啦，吓、啊。 喂，阿强，你睇下，我哋而家喺云上面啊。喂，阿强啊，强。 吓、啊？ 你谂紧咩啫？ 冇啊！ 我哋而家去旅行啊，开心啲，开心啲。做乜事仲挂住公司啲嘢？ 冇啊，边有啫？ 啊系、啊，你上次见到嗰啲嘢，讲咗俾公司听未啊？ 上次讲咗啦，报咗啦。 真系？你唔准呃我噶、啊？ 冇，边有呃你啫？ 我问一下啫嘛，我梗系信你啦。 喂，你哋做咩啊？喂，我都未检查，你哋做咩咁快灌装倒石屎啊？ 啊，张生，你知啦，我哋呢项工程仲一个礼拜就完工啦，争分夺秒噶嘛。 吓、啊，你当我呢个发展商嘅工程监督冇到啊？咁我点 check 到你哋支装有冇问题啊？ 张生，我哋同你上一手嗰个工程监督嘅习惯系咁做噶啦，上一日通知，第二朝就倒石屎噶啦。 佢还佢，我还我。 张生，真系对唔住啦，唔倒倒咗啦，最多下次我哋一定等你批咗先至落石屎啦，通融下咧。 好啦，今次我就俾你搏一次懵。第二次唔好再乱嚟 啊！知道啊，张生，唔该晒，唔该晒。 仲有啊，集齐晒啲石屎单俾我睇睇啊，包括我上一手嗰啲啊。 海哥，咁点啊？发展商嗰个工程监督一对啲石屎份量，实知道我哋做短装噶、啊。 唯有叫阿强再帮帮手，一齐做过嗰几份石屎单。 冇得倾啊！上次我唔讲短装单嘢已经帮咗你好大忙噶啦，而家又要我签埋啲假石屎单， 我又唔系叫你做假单，只系签个名啫。你签咗发展商嗰边就冇声出噶啦。如果唔系啊，当佢哋发现石屎数量唔对，一样会知道我哋做短咗嗰啲装噶。 但系俾人知道咗，我边度都唔使去啊！ 你唔讲我唔讲，边有人知啫？嗰个监督啊，都系循例睇下噶啫嘛，阿强。我唔会俾你有事嘅。 唉，成沓石屎单，好 check 下你班友有冇出蛊惑先。不过你精我都唔傻，我去石屎厂度攞翻啲正单嚟对，你哋想呃我都好难啦、啊。 吓、啊，你班友仔真系造假单，改过晒啲石屎份量。 哇，好离谱啊！百几支桩里面有九成都系做短咗嘅，你想栋楼唔冧都几难啦、啊。岂有此理！等我听日报俾公司知先。大家饮杯， 多谢咁多位手足帮手啊！而家啱啱赶到完工时间，又悭到一笔大钱，我阿胡唔会漏咗你哋嗰份嘅。 多谢晒阿胡总。 啊，今次发展商嗰个姓张嘅工程监督咧都算棘手嘅，自己走去石屎厂 check 我哋实质用咗几多石屎， 结果咪又系俾20万揽口费搞掂佢， 再加埋桑榆城揾埋班兄弟去吓下佢，软硬兼施，而家乜都掂晒啦。桑榆城呢杯敬你嘅， 多谢大老细。 饮。 喂喂喂，强哥呢边啊，做咩咁迟先到啊？ 胡经理，呢封我辞职信。 做咩事啊？强， 咩事？海哥，原来你一直呃住我，你根本唔系短咗几支装咁少。我头先睇过晒，你叫我签嗰啲假单，原来你之前冇我签名做假单，结果我对翻晒啲石屎单数量，你一共做短咗80几支装啊！ 你咁大声做咩啫？你唔好唔记得啊！你收咗我哋钱噶？ 咩钱啊？ 你同你女朋友去日本嗰50000人啊！如果扬出去，你一样有事噶。 点啊？地盘嘅工程已经七七八八，我哋有啲咩新嘅进展？ 我哋查到喺呢两个星期里边发生咗两件比较特别嘅事。第一就系、是、发展商新接手嘅工程监督，竟然做咗一个月唔够就辞咗职。佢唔同上一手工程监督咁样，系因为有另外一间公司高薪挖过佢走，同埋佢辞咗职之后到而家仲未揾到嘢做。 而设计嘅工程师洪国强亦差唔多时间同佢公司辞职，而家佢去咗第二间公司做。但我哋查到佢系依家嘅人工只不过系旧公司嘅三分之二咋。 嗯，咁好明显呢两个人嘅辞职啦，后面一定有唔简单嘅原因。咁有冇进一步嘅资料？ 我哋仲查紧，王 Sir。 嗯，但我哋一定要尽快揭发呢一单偷工减料嘅工程案。如果唔系，当嗰栋楼俾人住咗嘅时候咧，住咗里边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嘅危险。 唉， 王 Sir， 有呢度，有呢度，你睇下。 嗯。这个发展商工程监督张日文的银行户口记录，咦，在他辞职前的一个星期，他银行户口里面曾经有一笔20万的现金入过数，而两日之后就提了出来。 没错，王 Sir， 我们都查过了，在张日文正常的金钱往来里面不应该会有这20万的现金出入的。 没错了，我相信我们找到道门的锁匙。 是佢系有俾过20万俾我，仲话如果我爆出去，会对我屋企人唔客气。我初时唔知点做噶，唯有暂时将啲钱放入银行咯。但系我知道，我唔攞翻嗰20万出嚟，我过得你哋嗰关，都过唔到我自己嗰关啦。最后我将嗰20万报翻俾公司知，公司话佢哋会处理呢件事咯。 嗯，系咁，点解你要辞职咧？ 我唔想再喺呢件事里面纠缠啦，我更加怕屋企人有任何危险。所以我就辞了这份工。 咦，王 Sir， 外面好像有人想找我们。 嗯，应该是 Michael 回来，等我们出去看看他问到什么东西。Michael， 怎么样？ 是王 Sir， 我去问过发展商，他们公司一直展开内部调查，上头交代落未查清楚之前不可以讲出，所以之前一直都没有讲给我们知。 嗯，那就是说张日文所讲的说话是真的呢？ 有没有搞错啊？那间公司这么重要的事都不告诉我们。 嗯，当我再追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经理交出了这沓假石屎单给我，说个工程监督发现的。 好，铁证如山，揸住这沓假的石屎单，这班建筑界的败类还走得去哪里？好，我们立刻核对这石屎单，一确定是假造，就立即开始安排拘捕行动。 Yes, sir。 你着起件礼服个样都几靓仔嘅， 乜你唔系贪我靓仔先应承嫁俾我嘅咩？ 呕啊！我贪你够老实，可以付托终身啫。 使乜讲？ 喂，新娘新郎呢边啊，望住镜头，我哋撕几张先啊，嚟笑，系系好靓好靓，再嚟继续笑笑，系 啊，等阵先啊，喂， 阿强啊， 海哥。好耐冇见喎， 我讲俾你听啲嘢，你要冷静啲。发展商嗰度有个老友话我知， 廉署去找他们老总倾个计，可能跟我们地盘那件事有关。 不是吧？ 是真的。 海哥你说不会有事的。 我都不想的。 等等先，我倾埋电话先，再跟你拍下你的保装先。 醒定点啊。 海哥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去机场啊。 你去机场？ 是啊。 那现在怎样啊？ 冇人想呢件事发生㗎。哎，阿强，你都係諗个方法搵下地方俾避先得啦。 点避啫？ 我话埋俾你听啦，你舊老细胡生呢都飞咗澳洲啦。 我而家要结婚啦。黄定海，我今次俾你害死啦。 我唔同你讲咁多啦，总之保重起啦。 喂，海哥，喂。 嗰个系咪黄定海先生？ 有咩事啊？ 我哋系 ICAC。我哋怀疑你假造文件同埋贿赂他人喺新界北地盘作出偷工减料工程。而家请你跟我哋翻去廉署協助调查。 阿强啊，影相啊，做咩听完个电话之后成个人呆晒啫？做咩啊？边个嚟噶？哦，佢叫你唔好娶我系咪？ 唔系啊。 咁笑下啦，影相嘛，嚟嚟嚟，嗱你再唔笑咯，我知你噶啦，知死你， 唔好玩啊！ 你做咩啊 ？ICAC 会拉我啊！ 你傻咗咩？无端端点会拉你、啊？ 我收咗黄定海嘅钱，我答应佢唔爆短装单嘢出嚟啊！ 吓、啊？你讲咩话？ 我唔知噶，开头我真系唔知咁严重噶，我以为得几支短装噶咋？ 你同啲衰人一齐做短装，你收人黑钱去害人！ 我都唔想，我唔想啊！我谂住帮海哥噶啫嘛，我以为佢会 你有冇搞错啊？估唔到，我最唔想见到嘅嘢，竟然由你做出嚟啊！你系咪人嚟噶 ？Mary， 我真系唔想噶。 你好离谱啊！ Mary， 唔好 ，Mary 唔好走啊 ！Mary， 请问系咪洪国强先生？ 我哋系 ICAC。 廉政公署成功将呢批建筑界嘅贪污分子绳之于法。工程总经理及分判商被控串谋诈骗罪，分别判监3年08个月及3年半；工程师被控串谋讹骗，判监2年04个月。 瑞星881逢星期二晚，廉政行动。